早上我们有说明自信观没达修行的重要，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学用功修这个没达？修没达我们也有说明，叫做习惯修，不断的修，在我们能够得到我们所有地道的那些好处。我们也有说明每大修行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修每大观，用自己为所愿。为什么我们也早上有说明每大的德事就是这一个阶段，别的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跟悲无良心喜无良心舍无良心一样，第一阶段是不一样。第一阶段你们大要用自己为对象，为什么我们也有说明？因为一切众生最喜欢的所言就是他们自己，没有例外。为什么？因为一切众生我们已经有说明，就是努力在做什么，在求快乐，求快乐就是求自己。那佛发现这个概念自己也有问题，因为自己就是从单一这个概念，自己是因为有单一还会有自己这个概念，所以在佛教里面修快乐就是修不自己无我，那我们也有说明佛教的智慧在多多分别里面也无量智慧就是涅槃的智慧，因为这个是无量心的修行开始没大，是特别顺我们的境界，这个无量智慧的境界。因为是无量心的修行开始自性观的修行的所言是无量，所以虽然严苛的说我们有说明是无量心的修行的所言是一切众生，因为所言无量，所以这个是无量心的修行那他开始是顺我们的境界无量智慧。我们大概有讲，如果我归纳意思，那我们大概有讲这个意思，对不对？有没有什么忘记？没大在修行，在佛教里面，不但没大是无量心的修行，是很特别的修行，因为这个因是很特别的修行。什么特别的修行？就是修无量心的修行，无量心的修行是特别的智慧，我们一定需要特别这个特别的智慧来顺无量智慧的境界，就是涅槃的境界。所以，在 阿含经里面有一个经典叫做阿达那格拉格苏达，在中阿含经，在阿达那格拉格苏达是佛入涅槃以后，有一位居士找阿难达问他佛是得别禅昧什么修行，什么修行，如果我们用功修，习惯修，我们能够得到解脱的境界，我们能够处理所有的苦，得到解脱的快乐。那阿难多他回答，佛是教，佛是禅昧，佛是自己修，佛是鼓励大家修，是一个不是不是法门，阿玛达多阿瓦。什么是不是法门？是一个不是法门，那就是禅定，在禅定里面去观，那禅定在禅定的境界，在佛教里面阿含经里面禅定的境界叫做什么？叫做世界第一禅定，第二禅定，第三禅定，第四禅定，无世界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禅定，那变成八个不是门，如果在这个境界我们去观，那就是佛所注意禅内的方法，注意强调的方法，自己所注意用功修来鼓励大家修的方法。那现在佛学的学生应该知道五识界第第四禅定的境界，就是非相非非相的境界。在这个境界里面，我们不可能可以修观，不是谁都不可以修，连佛陀的弟子都不可以修，只有佛陀自己注解，阿毗达的注解这样说明，只有佛陀自己能够修，在那么维系的境界呢，在那么维系的心，他还能够修观，看这个维系的境界的思想跟共相，连舍利佛跟他的无量智慧没有办法在非相非非相的境界修观，因为这个境界太微细，所以剩下七个不是门。那现在怎么会有十一个不是门？那很简单，加十无量心，那七加十变成十一，十一个不是门。那十无量心的境界也是禅定的境界。早上我们已经有说明，修十无量心要用三种智慧来修十无量心。早上我们已经有说明，三个智慧都很重要。什么叫做三种智慧？三种智慧就是归纳佛教所有的智慧。第一智慧是小智慧，小智慧是我们这个一阶的智慧。一阶是什么阶？一阶叫做如果我们的心是 多半时间是靠班查伽玛古那五五个所缘哈，颜色声音哈，香味跟触我们的心被这个所缘是把握着呢，我们就是在理解因为这个无界什么无门的境界有六门在无六门里面，一节无门是最明显的，最多半时间我们是注意这个境界所以是一节境界，因为心不稳定，在这个境界人心一直在改变他的境界，所以他不稳定，一界的心就是不稳定的心，因为他一直在改变所缘，所以他的智慧也是小智慧什么是一界的情况，如果声音明显，那我们的心就跑到声音去了出现烟，出现耳识如果烟识明显，那我们的心就跑到烟识，变成烟识如果味明显，我们的心就跑到味去了，变成色识如果香明显，那我们的心跑到鼻子去了，那变成什么鼻识如果触明显，滴水火风明显，那我们的心自然跑到那边去了，那变成身识，对不对？因为一直在变化中，所缘一下去，声音明显一下去，音识明显一下去，别的境界再明显，出明显，所以心不稳定因为不稳定，所以他的智慧只是小小的智慧，不会变成大的智慧。大的智慧是属于什么境界？就是属于定的境界在定的境界已经心不会跑到无门的境界，它连续不断的留在心的境界连续不断的用意识了解他的境界，所以他不会被无门干扰因为不会被无门干扰，所以他能够发达大的智慧那依照佛教这个大的智慧还不够来解脱所有的苦因为这个大的智慧我们用它的时候就没有烦恼，不过我们没有办法过我们的日子，在这个情况我们一定虽然修定很长的时间，一天两天三天一个礼拜还是要出定，出定以后还是会有烦恼，所以来完全解脱苦，这个就是佛教的目标 那一定要也加无量智慧，无量智慧就是涅槃的智慧。就是无我智慧，那如果能够修这个智慧，才能够完全断而断所有的烦恼，学佛的过程就是学用不断地用三种智慧练在散乱的心修智慧，在定的心修智慧，然后慢慢实践无量心的智慧。如果无量心的智慧有断，那还是要修，不断的继续修那个小智慧跟大智慧。那个是无量心的修行，也有三，也要用三种智慧来修它。所以我们有强调来能够收那些是我们所有寿命是无量心的特别没达修行的利益。我们要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连续不断的修习惯修，习惯修在佛教叫做用思维一修，用真言真知修没大，张桌的时候进行的时候做的时候当做的时候都要用真念，没大的真念，没大的真念就是这个无量心的智慧。这里无量心的智慧不叫做涅槃的智慧，涅槃的智慧这里无量心的智慧叫做没达的智慧，是无量心的智慧。我们有说明这个智慧才能够佛特别强调，因为它顺我们的境界，这个无量涅槃的智慧。为什么未来我们要多多讲多多说明，让大家了解很清楚。那三种智慧的修行也是修行在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修没大，修自性观，观为我自己为所愿。早上我们有说明这个阶段是很重要的，所以如果我们修一个星期还是两个星期没大，那一个星期就修这个第一阶段。如果这个第一阶段的境界不明显，我们不能够修没大观于自己，我们不能够解脱自己的境界，我们不能够变成自己的朋友。没大的意思就是没大，就是有一 friendship。 如果我们不会变成 自己的朋友，我们没有办法变成一切众生的朋友。 嗯， 早上我们有说明，变成一切众生的朋友的条件，就是我们能够学怎么变成自己的朋友。我们如果我们能够用这个清净的爱，修快乐，了解快乐，体会快乐，在自己里面，在自己的境界，自己的身心，用爱感觉快乐在自己的身心。如果不能够这样做，那我们就也没有办法修真的美达。真的美达就是无量心，扩大所缘，变成一切众生。所以第一阶段很重要，因为听说很多参加者他们只有两天，所以今天我们只要修这个第一阶段，不修别的。 嗯， 然后下个星期就一些参加者要有一个星期，那我们就继续修第一阶段，因为它是最重要的。不管我们是修什么方法，南传的方法、北传的方法、内观还是中国禅，不管什么境界，如果不能够放松，那就没有办法入法来，来放松，来感到静安。这就是定的条件最佳的、最有效果的方便，就是修这个爱，修美达，修美达呢，才能够很容易放松，能够彻底的放松，那什么法门都很顺利。如果不能够放松，那什么法门就不能，不管什么修行效果不会明显。所以因为什么？因为静安，就是定的条件。在什么情况会有静安？因为我们有快乐。在什么情况我们会有快乐？因为我们会变成自己的朋友。如果不能够变成自己的朋友，那就没有快乐，也没有快乐，就没有静安，也没有静安，没有定，也没有定，那没有如实观，也没有如实观，那只会不会明显。那修美达的目标，特别就是因为愿自己愿一切众生快乐，所以我们能够深入这个快乐的境界，因深入快乐的清净，快乐的境界，没快乐的境界，能够感到静安，也能够感到静安，可以入定。要了解这个道理，所以不管我们是学什么法门，每大的修行对所有的法门利益很大。 多般压力，多般紧张，就是因为不能够修这个清净的爱的境界。能够修习惯这个清净的爱的境界，那压力不明显，冲突不明显，矛盾不明显，紧张不明显，那放松越来越明显，放松明显，快乐明显，快乐明显，那自然明显，要看很清楚，了解很清楚，才能够发心修这个法门。如比方说清净道论是说明，这个灭大是灭大无量心的开端，是强大，强大叫做以desire， 不清楚， 欲望 的意，强大，在佛教里面，正一阿含经说，萨贝古萨拉达玛强大穆利嘎，什么意思？你们有没有学阿含经？一切想法的根本就是欲，没有欲，那没有想，所有的想法都是靠欲。那这个清净的爱是最有力量的想法，最有效果的想法，它能够调我们的心清净最快。这个没大的，所以没大的修行，慈心观的修行的开端也是欲，愿，欲就是愿，愿，不然你提，愿， 愿， 愿，哇，太简单。 你刚才说的那个禅呐。 强大， 强大， 强大， 就是欲， 放下， 巴利文， 巴利文，巴利文， 弄清楚 了。强大，穆利嘎萨贝古萨拉达玛，很重要，这个一句话，一切想法的根本就是欲， 欲， 第二三。 第四层， 第四欲，哇，这个是欲，对不对？ 欲， 哇， 没关系，我们会适应。 哇，这个是。这个是欲， 对，欲，下欲下来， 都乱， 欲愿， 好，那强大就是欲，强大穆利嘎萨贝古萨拉达玛，一切想法的根本是欲，没有。 师父习惯了。 好，好，好，那很好玩。清楚了。 清楚了。 OK。那没大的修行，依照清净道论，我们已经有说明，就是以强大。没大修行的中断， 是尼瓦嘎那维堪巴那，尼瓦嘎那维堪巴那叫做政府无盖，处理无盖，没达修行的末端叫做阿巴那萨玛蒂，什么是阿巴那萨玛蒂？就是入定，入禅定。阿巴那他们有翻译，阿班，对不对？阿班定有两种定，静心定跟阿班定。阿班定就是第一、第二，没达修行，一直到第三禅定。如第一、第二、第三禅定，就是没达修行的，成就。不过这个成就还我们要看下个星期还是今天明天看一看自信经，自信经是说明这个阿巴那定没达定，还不是真的末端，真的末端就是涅槃解脱，还要修观。在如果能够用这个定的禅定的境界修观，那再能够用美达这个我们的心的最美丽的所愿、最舒服的所愿来解脱。这样阿巴那就是究竟方便而已，还不是究竟解脱。那第一就是没达修行的开端，不但没达是无量心的开端，就是什么禅达，什么怎么说 欲 对不对？所以在佛教里面语，跟贪欲是同义词，语跟贪欲是同义词。 贪欲，这个欲跟贪欲是同一个意思，同一个字， 同一个字， 但是不同意思。 等一下我都讲，不能够全部都一起讲，对不对？说法就有次第，所以它有魅力，不能够都乱。所以耐心。那在佛教里面，语跟禅达跟丹哈就是所有的轮回的根本叫做丹哈，丹哈中文翻译变成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爱是很不好的事情，因为有爱才会有轮回。不过爱其实是很好的东西，不是不好的东西。还是因为语言的问题，爱中文的爱是翻译不同样的，在巴利文有好多字来表达这个不同样的意思，所以爱为丹哈，就是轮回的根本，跟爱为解脱法门要分别很清楚。真的爱是没有束缚的爱，这个才是解脱。那另外一个爱就是贪欲的爱，就是 所有的束缚的根本。 束缚。 束缚。Bondage。 不是束缚，是束缚。 束缚。那不简单。OK 了，大家很清楚，没有什么疑惑，那重要要修，要了解才能够修好，那爱就是有两种爱，有这个有束缚的爱跟没大，两个要分别很清楚。那修有束缚的爱，那就没大不会明显，修没有束缚的爱在没大会明显，那没有束缚的爱才算解脱，有束缚的爱那就不算解脱。那来如这个没有束缚的爱，束缚的爱，这个爱才很束缚。有舒服的爱不舒服。 Yes. 为什么不舒服？因为有烦恼，烦恼很不舒服。这个爱那就没有烦恼，所以很舒服。那这是这个爱很舒服的那第一步就是禅的，鱼不是鱼，鱼 鱼 鱼鱼就是鱼， バ キナ。OK。那第一阶段就是一，什么一？我们要说明，人其实已经知道了，他有练习相当长的时间，第一鱼是什么鱼？ 师父你讲不要我讲。 第一鱼就是阿维里霍米，原自己没有敌人，阿维里霍米可以用，你有些很在，你有没有给大家他们方便看？ 在这里，那我现在给他们。 好，你给他们。 阿维里后面连自己没有提升，这个是第一禅的第一欲，第一欲的意思是什么？没有敌人那怎么情况怎么样可以放松，有敌人那就不会放松，有智慧的人是最大的敌人是谁？就是自己，对不对？所以先修管你自己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对不对？因为有智慧的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最大的朋友也是自己，所以第一步就是处理这个最大的敌人，就是没有敌人，原自己没有敌人，没有敌人那就很舒服。为什么舒服与没有舒服？有舒服才会有敌人，没有舒服的没有敌人那很舒服。有没有道理？那有，因为有智慧的人的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所以从这个缘开始，第一缘就是这一个缘，缘，对不对？那因为有敌人，所以有什么会生气？如果没有敌人，那就不会生气，对不对？所以这个此地也很有道理。因为没有敌人，那就不会生气，是生气因为有敌人，对不对？那第二缘就是不生气，就是没有嗔恨。嗔恨的意思，我们讲那个自心经的时候要说明，真的嗔恨的意思，为什么能够生气？因为有什么 resistance， 反对的所言， 拒绝。 没有敌人，有敌人那就拒绝，没有敌人那就不拒绝，对不对？ 抗拒吧。 抗拒比较好。那因为没有敌人，所以不敢去，没有敢去，没有敢去，所以没有嗔恨，有敢去，所以有嗔恨。那么维系这个境界，因为有感觉，所以有什么有障碍？没有感觉了，哪里障碍？这个是爱，清净的爱。所以它也有次第。第一缘自己没有敌人，没有敌人那就没有感觉，所以没有嗔恨，没有嗔恨那就没有障碍。为什么有感觉？因为执着。因为执着，所以爱 很快就变成爱的想法，爱的想法不是苦，爱的想法是 恨， 嗯。所以在佛教里面，爱跟恨在一起就是无明，嗯。因为有无明，所以有爱跟恨在一起。没有无明，那有爱，没有恨。在我们的这个世界，所有的恨都是因为爱。嗯，连了解世间的人可以看这个道理很清楚，最大的敌人是最爱相互爱的人，嗯，所以最大的敌人是金的人，不可能圆的人会变成大的敌人，对不对？这个在我们的小小社会也是这样，在大社会也是这样，因为比较近，所以能够吵架好厉害，对不对？ 比较亲近， 吵架很厉害是因为相互很熟悉，相互很近，嗯，像台湾人跟大陆人很可以吵架很厉害，因为很近，是一个民族。印度人、巴基斯坦人一个民族会吵架好厉害，对不对？犹太人、阿拉伯人很近，所以很相似，所以吵架好厉害。如果兄弟害我们，那我们不会忘记。如果我们说不收的人害我们，那不忘记的，对不对？如果弟弟哥哥害我们，还是父母，还是丈夫，还是太太，那就不容孩子不容易忘记，对不对？那有没有道理？ 有。 所以在法租经有一颂很重要的颂，毕亚多查亚蒂苏甘，毕亚多查亚蒂巴亚，毕亚多毕巴穆达萨纳蒂苏甘纳蒂巴亚。嗯，所有的苏甘，所有的担心，所有的忧，嗯。所有的怕呀，所有的恐怖都是因为爱出现的，没有爱的人那就没有恐怖，没有忧，没有担心，嗯。佛这样说明很难相信，在《阿含经》里面有一个经典叫做《毗阿迦帝嘎苏达》，嗯，有没有听过？《毗阿迦帝嘎苏达》我常常讲，嗯，我不要讲太详细，是那个国萨拉国王大国王的太太，嗯，叫做玛利嘎，嗯，玛利嘎是。佛陀的很有认真学佛，所以他已经成道变成如流，嗯，因为他很用功学佛，巴塞那的大王他事情太多太慢，所以没有不容易成道。那个巴塞那里他特别喜欢那个玛利嘎，他是一个很亲近的人，嗯，而且他是最比较 入猴子阶级的人，他发现他在他不认识他，看他的马上他就开始他很爱他，做他的太太。虽然他不属于豪家，他是很落后的阶级的人，他还是变成王后。因为他知道苦，所以他特别用功学佛。那他也生他孩子，然后一天那个大王问他亲爱的太太，你告诉我佛是教你什么？那他告诉他这个颂，因为爱你有忧有恐怖，没有爱的人那就没有忧没有恐怖。那个大王因为他很喜欢他，很执着他，他生他那么很多好孩子，那他就很生气，怎么会他的太太这样讲？那他就赶他走，很不高兴的样子，我不要看你，我不要跟你在一起，你这样说那个不合理的话。然后后来他就回他的房子，觉得好像很寂寞，那他就忏悔，在隔天他叫他来，然后他问他是真的佛有这样讲，他说真的，我自己有听过。他有什么道理？他告诉他，你的儿子记得吧，如果他生病，如果他是你觉得怎么样？那他说我很担心，我很难过。那你的女儿瓦吉拉，我的女儿，如果她生病，如果她受苦，如果她死，你怎么样？那我就要死，我很难过。那他说呢，因为这个意思，佛就教，因为爱，所有的忧，所有的担心，都是因为爱。不过这个爱就是有执着的爱，所以要学怎么修爱，没有执着，这个就是美大。这个爱不需要，不一定需要出家来修这个爱，可以修在，一定要开始修跟在自己的家庭，跟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女儿、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家庭，在果大所缘变成无量所缘。自性观的次第，自性观的修行就是这个修行，要从最近的人开始，果大所缘变成无量，这样才能够在有量有限制的心，能够看没有量没有限制的心，这个就是没大的修行。所以佛特别称为是无量心的修行为所有的波罗蜜，所有的功德的根本。在家人、出家人，所有的众生能够修，利益自己，利益他，如果能够 修这个清净的爱，减少烦恼，那所有的冲动就变成没有冲突的境界，所有的矛盾变成没有矛盾的境界，因这个爱的境界就是无争境界，没有冲突的境界，这个境界是最舒服的境界，最快乐的境界，所以第四缘，因为我们了解没有敌人那么舒服，没有憎恨那么舒服，没有障碍那么舒服，那缘自己快乐，第四缘，第四场的就是缘自己快乐，如果用巴利文Sukhi Atanam Pariharami， Sukhi Atanam Pariharami 叫做愿自己快乐。如果我们一次一次翻译，那意思是Pari 叫做到处， Harami 带，我带自己到处在快乐里面，很好的意思。如果能够这样做那就不错，带自己就是带自己的身跟心，请希望大家能够离开这里，带自己的身跟心在快乐里面，那要用功，怎么用功？我们休息五分钟进心，还是四分钟？四分钟 上厕所， 上厕所，然后我再用说明使用的方法，我们直接开始修这个没有舒服很舒舒服服的境界。 我没有问题， 问题我们修以后再问，这样最好。那我们好像是一点半接触，所以我们修到十一点，十一点到十一点半，一定可以有什么问题，一定可以发问。